心可爱。 有个人他只要一张开嘴就可以唱醉了很多人，而且真的是可以醉醉很多年。来自张学友的这首歌叫做《我应该》，张学友众多的音乐专辑当中1999年发行的有个人专辑，可能是在这些众多专辑当中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一张，而刚才这一首《我应该》就收录其中。其专辑里面还收录了《爱你痛到不知痛》，还有《寂寞的男人》、《和好不如初》等等这样的歌，可能都属于值得被重新打捞出来的金曲。3月6号星期二下午的3:05，欢迎您继续守候手边的调频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周二下午好，我是戴毅。 Never thought that I'd fall in love, but it grew from a simple crush, crush, crush, crush. Being without you, girl, never saw me stop, up, up, up. When your walked out, said that you had enough, enough, nothing to fool. God, no,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ng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you'll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Because I can't sleep till you're next to me. No, I can't stay without you no more. Oh, I stay up till you're next to me. Till this house feels like a death before. Feels like you saw me at my heart. Feels like you saw me at my heart. Feels like you saw me at my heart. Feels like you saw me at my heart. I remember telling my boys that I never fall in love.Love. You used to think that I'd never find a girl I could trust, trust, trust, trust. And then you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it was all about us, us, us, us. And now I'm sitting there thinking I messed the whole thing up, up, up. I've been a fool, God, I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you'll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 Insomnia 这首歌来自于 Craig David， 失眠。其实没有被失眠折磨过的人，我想你们是幸福的。你看，用你们、我们、他们这个词其实很有讲究。说你们的时候，就把我刨除在外了。对，没有失眠、没有被失眠折磨过的人，真的是幸福的。而失眠呢，像个老朋友一样，时不常就会出现的人们，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教教我这样的一个失眠初体验者，其实不算是初体验了，在2016年年末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失眠期。当然，我认为这个好办法是除了服用一些药物配合治疗以外的一些比较物理的方法，有没有？可以试着教一教我哈，因为我从前天开始发现，很久不失眠的我，又开始间歇性的失眠了。好了，不说失眠的事情，

away. Oh, I follow you into yesterday, then miles away. And I pray for the love that we had underneath when we both promised not to waste love on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I ever could say.It's a fight to act like you weren't in mind, oh mine. But I never want to complain. Love you with your wings, babe. These are your skies, your skies. And then there was the blood from your heart on my hands again. Though I swore I washed it out in the rain. And I wish I was sorry. Damn, I wish I was sorry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stay away. And don't say you don't want no problems. Can't hit through what I say. Say you want it your way. Always ask me your way. And when it comes to me, gon' play. Use my heart against me always. We can't seem to hold space. No way. 这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我在直播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做，关了话筒，跟你们一样在认认听听的、认认真真的听他的歌。Kilani Again， 我怎么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老天爷会对一些人格外的偏爱一些，包括像刚才 Kilani 的声音，我觉得如果说下辈子我还有什么样的梦想的话，可能什么容貌啊、金钱呀、条件啊都不在。我最直接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很祈求老天爷能够给我像他一样的嗓音。才刚刚23岁，95后的 Kilani， 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16岁的他参加了美国达人的选秀比赛，然后以小组的第4名的成绩出道，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如果说你也喜欢刚才他带来这首 Again 的话，不妨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歌曲列表当中。你可以在一个人的安静的时刻来循环往复听这首歌。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跟我交流的，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个时候留言给我。 很想你对我很紧张，内心心下去上上场，一脸害怕的问我有事吗？谁让你说我不一样，太聪明太会傻的模样，就让你会很反常。只是想想而已，只是想要和你去旅行，随口说说而已。我想我快喜欢你，快要乐此不疲，快要以为我们在一起，不用自作聪明。谁说到谁又装作不在意，有时候又忽然想要放弃，就因为一读不回的简讯，就因为可有可无的关系，谁跟谁说话都会提到你，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你，就快要看不清没出息的自己。不要以为我在意，我还好我可以，看到你就会没事情，想要你

敏这首《河流》开场的第一句歌词唱的是，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我想可能这样一句歌词特别适合我们在朋友圈当中，我们在微信当中的平台当中的这位听友小姑娘。接下来朋友圈的事情待会儿说哈。小姑娘，这位听友正在一边听广播一边在写《水形物语》的影评，她说其实第二首歌的调子还蛮适合这部电影的，昨天晚上刚刚补习了电影《水形物语》，说自从这部影片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之后，无论是在微博当中还是在看到其他的一些网站和页面上面，有了很多对他的谩骂，说这是对奥斯卡的一种没落的表现。小姑娘是觉得说，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认认真真的看电影吧，从电影的布局、服装、化妆等等等等的细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处理，都称得上很用心，她觉得《水形物语》是实至名归的。这是你的观点哈，因为我还没有去看《水形物语》，一直在等待这部电影的引进和上映。但是说实话，我看了封面之后，我也很感兴趣对这部电影。虽然说人鱼恋的这个剧情可能会比较老套了一些，但是从看到封面那一刻的时候，我还是愿意掏出我的腰包里的钱包去购买一张门票。所以等待看完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好吗？说回到刚才我提到的朋友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包括喜欢的电影包括喜欢电影的一些原因，都分享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分享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听歌的流媒体软件上面一键分享到朋友圈去。简单点的呢，你可能就是直接分享，有些时间或者说愿意耐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写一些文字的朋友，我们姑且管他们叫做很有热情的朋友，可能你都会写上一点点你分享的心情和理由。其实我想在那个瞬间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你朋友圈里面的一位准 DJ 了。所以我这个 DJ 在这里向你问好。朋友圈里的各位 DJ， 你们下午好吗？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 阻挡我